光明頂，浩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咁呢個禮拜咧，全世界都關注以巴衝突啦。就呢個巴勒斯坦哈馬斯政權咧，就已經對呢個以色列嘅一啲城市啊，例如台拉維夫呢啲咧平民密集嘅地方咧，就發射好多嘅火箭炮啊。咁咧就以色列咧就予以回擊咧，就派飛機咧轟炸，同埋亦都有啲導彈咧就指明咧係落邊啲嘅大廈，就一早咧。就叫那裡的平民疏散、啊就不是說無差別這樣去攻擊的。 是 的，包括呢就半島電視台和美聯社所在的一些大樓就沒有死人的，因為呢響了叫你走先的、這個以巴衝突是一個很老的問題，這些圍繞著到底是巴勒斯坦或者猶太人應該有的領土、這個呢就由1967年近者就六日閃電戰爭那裡呢就開始講起，再遠一啲呢就應該係由1948年喺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按照聯合國所批准同規定呢、這個猶太人呢喺歷劫之後呢就去以色列嗰度呢獲准立國。咁獲准立國呢當然係由呢個聯合國去劃定一個俾猶太人居住嘅地區嘅範圍。咁但係呢中間呢到6月戰爭之前，中間呢個期間呢就猶太人喺以色列就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出現好多嘅紛爭。咁所以呢六日戰爭之後呢，我哋知道有幾個地名呢就從此延綿不斷咁出現，加沙地帶啊、約旦河西岸、 戈蘭高地啊、 戈蘭高地啊呢啲呢啲細節呢你喺度猛咁爭論呢，我覺得係冇意思嘅。係咪嗱，所以不如我哋而家我哋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是咪？香港读历史就是而家咧，一样讲到领土纷争系用中国嘅模式， 系 就系自古以来系属于边度同边度。 因为香港如果根据而家中国官方嘅论述咧， 呢个叫香港字啊，系用咗几多亿啊？系咪10亿啊？ 系唔好理个几多亿啦。 系嚟编写嘅呢本香港字咧，系论证香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系咪？ 呢、這个绝对系，因为而家国安法之下咧，一定要咁讲嘅。 一定要咁讲。 仲有任何占领过，譬如话英国当时喺南京条约啊，割让咗香港，系从来唔承认。呢、這个系不平等条约， 非法占领 啊。系啦， 而家最新嘅声讲法咧，1841年至到1997年啊，香港对香港嘅占领系非法占领。 而且即使签嘅当时系条约啊，唔好讲纯粹占领啊，都系唔承认嘅。 冇错 啊，系非法占领 啊，不平等。 而家系中国恢复行使香港嘅主权， 同埋呢个1982年嘅中英联合声明，亦都系历史文件。 冇错。 嗱、呢几样中国嘅准则咧。对于以色列呢是随时应该参照和可以适用的。例如大卫营啊，这个签署的以巴和约对于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的眼中是可以单方面是宣布为历史文件的。所以我们今天尝试用中国领土的认知模式呢，是将你用这个中国领土的认知模式，就是四个字叫自古以来呢，就咧光明顶咧系可以提供到一个解决以巴领土纷争嘅终极办法。 冇错，因为 加住四个字叫自古以来。O、okay? K， 因为根据圣经 系 啊， 唔系自古以来根据中国模式，然后用呢个模式套落去。好啦，咁啊，爆编剧你咧就对历史甚有研究，不如咧就由你申述呢个叫自古以来嘅中国领土认知模式，用这个标准去验证之下，到底现在那个中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领土纷争，尤其是关于耶路撒冷，到底谁是谁非？ 因为呢，如果根据以色列人自古以来他们认同的历史呢，就是他们的犹太人先祖、旧约圣经里面、亚伯拉罕 由創世紀開始， 係啦 ，OK， 嗰神創造啲唔講啦，嗰啲 唔講啦，咩亞當夏娃 嗰啲唔講啦，嗰由佢哋嘅先祖亞伯啦， 冇錯，大家都公認啦， 公認啦， 即係等於中國人第一公認嘅先祖係皇帝同炎帝啦， 嗯， 啊、跟住尧舜禹啦，係咪啊？係 啊， 所以中國人嘅始祖認知咧就係炎黃子孫，係 啦， 即係由皇帝同炎帝咧，呢、這個係所有中國人嘅始祖， 嗯， 所以用呢個模式去。检验呢个以色列犹太人，佢哋嘅始祖就系亚伯拉罕，系咪？ 当时啊，亚伯拉罕系受到上帝啊嘅一个叫做感召又好，或者叫做声音又好啦，就由佢啊当时就应该大约系而家伊拉克或者系伊朗一带嘅游牧民族嚟嘅，佢系咁啊。总之受到呢啲感召，于是就叫佢去呢、這个。 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呢个 promise 咧系上帝所 promise 嘅， 系啊，呢、這个应许之地系咩地方咧？就系而家充满争议嘅巴勒斯坦一带嘅地方， 系 啊，咁啊，当然啦，亚伯拉罕就吓凭着信同埋呢个对上帝嘅信任，于是就去咗呢个地方，就繁衍佢嘅后代。咁啊，跟住圣经故事就唔讲咁多啦。咁啊，总之咧，呢个大约系大约公元前千几年嘅。如果根据一般嘅啊，呢个以色列人嗰、那个即系论述啦， 佢哋系咪犹太圣经啊？ 冇错，旧约。咁去到比较，即系大家会知道有史可据咧，就系、是、大卫王 系 啦。啊，呢、這个咧就系亚伯拉罕嘅后裔啦。咁当时呢亦都好多游牧民族啊、海上民战斗民族啊，去占领呢个巴勒斯坦呢、這个应许之地，其中一班就叫菲利士人。 嗯， 呢班菲利士人都好好勇斗狠嘅。 嗯， 咁但係当时呢呢、這个以色列国嘅开国君主大卫王喺公元前大约十世纪，即係一千零年左右，击退咗呢啲菲利士人。 嗯， 而当时因为犹太呢个部族因为繁衍咗出嚟呢，就有十二个支派。咁大卫王咧就统一咗十二个支派，就建立咗一个统一嘅希伯来王国。而喺耶路撒冷咧，就建呢个圣殿啊，咁咧呢个咧就系可以视为以色列一个统一嘅开始。之前你当佢游牧民族啦，唔紧要啦，系嘛？但系自古以来都系以色列噶，因为上帝系应许咗俾佢噶嘛。呢个系旧约圣经里面所在噶嘛。咁于是落去咧就系、是。由呢度开始呢，就系点解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嚟讲咁重要啦。咁当然历史好久远啦，好长啦，咁去到即系罗马呢、这个公元啊呢、这个前后嘅，即系耶稣出生之前嘅罗马就攻陷咗耶路撒冷，就所谓呢就系、是、摧毁咗圣殿。咁啊犹太人就被呢个罗马帝国所统治，下接就系你都讲过啦，就系、是、耶稣出生嘅故事啦，希律王嘅故事啦， 系啦。 咁呢度又唔好讲咁详细啦，费事沉。 唔系，先讲前罗马帝国之前， 系啦，唔好讲罗马帝国之 前。你讲得好清楚噶啦， 嗯， 就系大卫王啊，系统一咗十二个小国邦国 支派， 支派 犹太人嘅支派， 就正式建立一个叫 Land of Israel， 嗯， 系嘛 ？Israel 个名字就嗰度嚟， 就嗰度嚟噶嘛、 啊。 Israel 呢个字点嚟咧？ 嗯， 呢啲明明白白记载喺圣经旧约同埋历史书里边噶嘛。 嗯， 系嘛？ 嗯， 所以你而家中国话，我中国外长王毅话啊，叫呢个以巴双方嚟北京会谈，好啊。咁你王毅外长系应该用中国领土解决模式，就系、是、叫自古以来四字原则，你咪作个主持俾个公道咯，系咪啊？ 唔系喎，阿外长话要建立两国、 啊，唔系两国啊，咪你叫嗰两国去啊嘛。咁然后咪用中国，你而家话时而家咧成日大陆话要用中国模式啊，系向全球推广噶嘛。 唔系我用个逻辑就系、是、美国可唔可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台湾一齐去倾 个领土问题 咧？可唔可以咧？ 咪当然， 喂，咁样系干预内政同埋呢个系粗暴地干预内政、 啊。唔系而家嗱呢个系另一个层面啦。咁我成日即系大陆成日都话而家中国模式咧系可以垂范全球噶嘛？ 嗯， 唔需要跟随啊呢啲咩西方美国啊所制定嘅咩国际法咧呢啲噶嘛？ 嗯。 系咪啊？ 所以嗱，巴勒斯坦人 呢个叫领土认知嘅自古以来最高四字原则，系唔系解决以巴领土纷争嘅中国模式？ 绝对同意，因为而家喺加沙又好，这个约旦河西岸嗰啲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有，佢哋话要建立巴勒斯坦国咧，呢、这个系分裂以色列嘅行为嚟 啊，非法散夺啊， 系啊。而家粗暴干预以色列， 这个今晚咧，我国民非常之拥护同支持啊，用中国领土啊嗰、那个认知，即系自古以来啊呢、这个原则啊，去嚟到放诸于最少 系 以巴纷争，我非常之同意、啊。 咪而且仲有你讲一个系宏观，我讲细啲。嗱，因为今次嗰个争拗就大约一个月之前咧，喺东耶路撒冷就因为要。有十几个巴勒斯坦的家庭被迫要搬走，这个是以色列地方法院的裁决来的、即是以色列是依法治国、现在是巴勒斯坦人呢是违反法律、那你违反以色列的法律，现在你还要呢这样去暴乱，那以色列止暴制乱是不是 对吗？我赞成 啊！射催泪弹啊！这个驱散嗰啲巴勒斯坦部民啊，系咪应该先？ 所以呢一年咧，真系喺香港咧发生嘅事咧，啱啱好而家咧就以巴嗰度发生冲突咧，系令人豁然开朗啊！ 明晒啊！ 因为明晒啊！因为有咩以巴冲突，有咩咁复杂啫？ 喂，呢巴勒斯坦人又掟汽油弹，又掟石头，又烧车胎， 简单到极。 我啲唔讲哈马斯射火箭啦， 呢啲就系长期西方白咗咧，系混淆视听。佢哋最中意最叻就将简单嘅事咧，系变到云天雾地，一片复杂加模糊纠缠不清，然后恰你唔识，啱唔啱啊？ 系，所以今晚好好嘅，其实系一个国民教育课，我觉得 绝对系啦。 啊、 喂，这个叫通识啊，我叫一个叫叫咩公社科。你又要香港立足于这个呢珠江三角洲口岸，一个香港特区绝对是中国的一部分，亦都放眼世界。这一题是最好的明年呢的公社题。 没错。 啊，就是怎样用中国领土纷争解决的认知模式试啊，是去解答。如果你是中国外长，怎样用中国领土纷争解决模式呢去协助解决以巴领土纷争？ 还有任何国际社会，你对以色列的问题提供任何的意见或者解决方法，都是粗暴干预以色列的内政。 是全部是以色列的，没错。 是啊，这个是一个即是不应该的行为来的。 没错。 是不是先？ 是啊。 而且以色列现在是依法治国。 是啊。 咁你 当然呢个后来因为罗马帝国之后喺、以色列嘅犹太人呢係出咗好多问题啦，咁所以导致呢到后来佢哋呢係四散流亡、甚至因为罗马帝国嘅缘故就渡过地中海，然后呢就住分散居喺欧洲。OK， 嗱呢个呢就是、因为罗马帝国嗰个殖民版图而起嘅，就类似于呢这个法国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殖民啊，这个尼日这个摩洛哥、 越南、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特尼西亚，而到今日呢就有好多北非的伊斯兰的移民呢散居在法国一样。是不是这个呢人类的交通史和迁移史呢两千年呢都是大同小异的。好啦，这个广告回来再讲。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期间呢，大量的在 Land of Israel， 刚才你所讲的大卫王所建立的这些中东的以色列的领土呢的犹太人呢就移民了去这个地中海以北的罗马帝国。同埋他们呢不止是由中东那里，另外中亚这个小亚细亚、巴比伦啊同埋埃及啊嘅亞歷山大港啊，呢啲地方咧都羅馬帝國嘅前期咧，都已經有好多嘅猶太人由以色列咧係出咗去嗰個地方，喺嗰度開始做生意噶啦。OK， 咁你而喺公元前後咧，羅馬嘅首都係咪呢個羅馬帝國嘅首都羅馬咧？嗰度嘅猶太人啊，就已經因為佢哋善於經商咧，就生活咧就已經好富裕。同埋喺羅馬裏面呢係繁衍㗎喇。 就相当人多噶啦。咁咧喺公元前64年，罗马嘅将军庞贝啊，唔系庞贝奥啊，就咧喺呢个喺东征啊，喺呢个向东边征伐咧，就建立咗叙利亚，系嘛？就咧征服咗叙利亚，然后咧就喺公元前63年咧就出兵耶路撒冷，系征服咗耶路撒冷。嗱嗰阵时咧，所以系公元前63年，罗马帝国征服耶路撒冷，所以后来就派总督，先至有呢个比拉多同埋犹太祭司中间嘅统治权力嘅互动。 当时即系讲少咗军事啊，罗马去征服耶路撒冷都一场惨胜，因为当时咧以色列咧虽然内战不断，即系唔同嘅支派咧就互相攻伐，就削弱晒佢哋嘅力量。 系 咁，但因为耶路撒冷呢个城建喺山上边咧，系易守难攻，罗马兵咧要起一条大嘅坡道咧上去，先至可以将嗰啲攻城器咧推上去，而且以色列兵咧。嗰、那個弓箭係十分之犀利嘅，嗰啲 archer， 所以羅馬係好用咗好多時間先攻得陷呢個耶路撒冷。 所以咧，點解咧？因為那個以色列猶太人對羅馬帝國嘅侵略啊，嗰個抵抗力係咁頑強，同埋軍事工器係咁先進咧，亦都令到羅馬帝國始終就係對地中海彼岸啊呢忽殖民地呢块领地是不放心 ,ok? 好啦，后来呢、这个叫海撒大帝呢是上台。呢、这个海撒大帝呢文字武功对呢、这个巴勒斯坦呢嘅犹太人呢就采取某啲怀柔嘅手段，就正式承认犹太教呢是一个合法嘅宗教。呢、这个喺海撒大帝遇刺之后一直延续到呢个叫奥古斯都。这个一样是 ,ok? 好啦，咁呢跟住这个罗马人呢就宣布这个希律王呢在公元前40年是承认希律王呢是犹太人之王。嗱这个呢我以前都讲过啦，就是类似英国1898年是具有这个新界之后，是准许成立一个叫新界乡议局。新界乡议局主席就是相当于即是那个香港的希律王。你说这些是英国人管理香港的三个条约，怎样由香港岛至到界限街九龙半岛同埋呢归平民新界呢，佢个管治艺术全部是有所本嘅。这个呢对新界这个管治点解係后退半步，有啲空间係准许某啲权力下放俾新界乡议局，而佢知道下面新界呢又有五大姓氏，又有了解到他们来自什么文天祥这个南宋灭亡之后走下来。这个呢英国殖民地政府1898年之后对新界的管治完全是参考 有少少 罗马帝国史上对于犹太人的处理的方法。 补充少少，虽然不可以绝对一样，但是你说将新界原居民嗰種勇武同猶太人類比咧，係可以類比嘅，因為譬如話新界人對於佢哋嘅宗族啊、祖先啊嗰種信仰，同埋猶太人對於佢哋猶太教上帝嗰種信仰、嗰種精神同埋團結咧，係差唔多嘅。即係你唔係咁容易喺個圍村裏邊咧啊搞呢搞路嘅。啲猶太人一樣，佢哋嘅凝聚力好強。另外，亦都係骁勇善戰。頭先我提過啦，猶太好多嘅僱傭兵啊，或者佢哋嘅弓箭手咧，係都會俾俾羅馬帝國徵用，或者當帶埋佢哋出征嘅。所以佢哋個軍事力量亦都可以利用。再加埋猶太人咧，善於做生意，亦都係有錢人。咁你亦都羅馬帝國後期，因為成日都要打仗咧，唔夠水啊嘛。咁你所以你剷平殺曬呢啲人係冇用嘅，你反而利用佢。咁即係等於新界原居民一樣，你剷平新界，不如就利用佢啦。 梗係啦，唔係點會有流亡法咧？等埋阿法叔咧，你話等法叔嘅嗰啲人，你知唔知道法叔其實就係被英國喺70年代之後尊為香港嘅希律王嘅一位部族嘅首領咧？係咪嘛？ 係咪嗱？呢啲咧，英國殖民地政府啊，會唔會向你哋呢班啊黃種嘅香港精英啊，係教你咧？會唔會喺香港歷史度啊，係開一波叫 comparative history？ 仲有猶太人嗰種政治藝術係咩咧？因為希律王對於猶太人仲殘忍過羅馬人對猶太人，所以有啲嘢白手套係咪揾希律王做好過自己做啊嘛？ 阿法叔咧就對新界人咧就好唔係。 唔係我講猶太人啫，我唔係講。 咪依家點啊？唔同嘅呢、這個要講清楚。 係。 所以呢啲咧就係點解人哋唔教你咧？唔教你啊，唔等于呢方面嘅知识同智慧系唔存在啊嘛，啱唔啱啊？所以点解我一早嘅批定，我话呢个咩港人治港，无论你有冇民主，都必定不会成功，因为你当初将罗马帝国同埋英国200年嘅殖民史啊，如果你识得咗一个 comparative studies， 你就知道有好多嘢就系呢1997年前后咧，香港人无论爱唔爱国民主喺度理咪理喺度嗌咯，你咪喺度噏咯，你根本就未到位，亦即系话小学程度都未毕业。 唔系，所以你都讲过啦，你读西方史一定要读罗马帝国兴亡史， 梗系啦，系嘛？佢唔会教你噶嘛，香港啱唔啱啊？因为你系殖民地啊嘛，而家明啦，系咪？新闻翻嚟再讲。呢、這个凯撒大帝咧就唔净止咧系派罗马兵咧系攻陷巴勒斯坦嘅，就喺公元前30年咧就直情攻陷埋埃及，就将埃及咧就变为罗马帝国嘅一省。嗱，所以咧，如果你话喂讲自古以来咧吓，睇、下你估到边度？你又估到法老王嗰阵时喺6000年前咧，就当然系埃及呢一个王国啊，系天下无敌啦。但如果你估到啊，喺呢个2000年约莫嗰阵时咧，埃及其实系罗马帝国嘅领土嘅一部分，系一个省嚟嘅咯，系嘛？不过而家当然你话罗马帝国就冇咗，你系意大利人好谦厚啫。意大利人如果唔谦厚，就系话自己系罗马帝国嘅后裔，你吹唔涨嘅。希腊人啊，今日都可以话自己啊系亚历山大大帝啊，好似中国人认啊秦始皇后裔一样，就汉武帝啊咁样咋，系嘛？呢条线啊系可以有一个叫 continuity 系嘛？咁啊，当然咧，即系出现耶稣啦，钉十字架啦，然后耶稣系犹太人啦，吓佢亦都系俾呢一个系犹大啊所出卖啦。由耶稣死咗之后，嗰啲使徒啊，保罗啊、彼得啊，就建立呢个基督教啦。而基督教咧系遭受罗马帝国嘅清剿咧，但系咧野火就吹不尽啦，系嘛？咁所以咧，随住啊系呢个东罗马帝国喺君士坦丁堡啊。啊！呢、這個六讀書一次咧，就令更加令到啊呢個嗱，再加埋咧，基督徒咧就認為啊，耶穌係死於猶太人之手。OK， 呢個咧就為後來2000年之後呢、這個納粹屠殺猶太人咧係俾咗一個依據。但係咧，跟住即係羅馬帝國同東羅馬帝國啊嘅相繼嘅成立咧，係令到猶太人咧。就喺地中海环绕住嚟到游走，由于佢哋嘅繁衍力同埋佢哋嗰个营商能力同埋财富嘅积聚力系非常之， 仲有教育，因为犹太人十分着重教育啊，所以佢哋点解能够啊去到最后建立以色列国，而家都成为 IT 啊或者系军事啊嘅强国， 同埋佢哋形成独特嘅罗马啊呢个犹太嘅伦理教育。譬如嗰啲细路仔，而家佢哋中国嘅细路仔，直到1949年就读呢个叫《三字经》千字文。O、okay? K，、三字经千字文咧，都系教细路仔咧呢个天地元王宇宙洪荒啊，父母兄弟啊啲伦常。但系咧，犹太人嗰本咧叫做《塔木德》，塔木德咧系一种好独特啊嘅家庭教育嘅圣经。这个呢个咧系全部系犹太人特色嘅。系嘛？ 是啊，所以他们的凝聚力和他们那个。 里面包括什么呢？就教了小孩子。如果你是得2岁多，你的爸爸呢很锡你，抱起你，然后呢不断呢是向上呢抛，然后到最后你跌下来，你爸爸一定接住。如果他抛得那10次呢，他都接住你，你千祈不要信你的亲生老豆第11次抛起你呢是一定会接住。他是可以缩手的。 你知啊？塔木德里面呢有一个 chapter， 就是教啲犹太老豆，是当你同你个细路玩飞飞嘅时候，嗰叫咩？即系好似最近有一个虐儿案啊，系公婆嗰叫咩？玩嗰个游戏， 唔系小飞飞啊？ 玩小飞飞嘅时候呢，你千祈唔好信佢。你唔好信晒佢，我话同你小飞飞飞一九次下面接住啊，然后呢你第十次呢你一定会缩手，等你个亲生仔跌落地下 really really 大喊，然后就话俾你个仔听，就算是亲生老豆同你玩飞飞都冇 guarantee 㗎。第一老豆可以失手，第二可老豆可以缩手。话点解缩手唔好问。总之是可以，这个就自细是培养犹太人的独立性格，老豆都是假，但中国人不是的嘛，苦读就不食子嘛，是吧？你教苦读不食子，你看人家塔木德是这样教，你说是不是，你说哪个劲啲，你说 是的，你很详尽啊，你个啊一个很简洁易明的犹太人的历史。咁啊，如果讲返而家嗰个局势啦，咁有好多人就当然批评以色列啊嗰种高科技轰炸，点样又杀死伤嘅巴勒斯坦人成千人啊，跟住犹太人嗰边呢以色列就死几个啊。咁啊，我想指出一点呢，就係好谬误。如果睇返呢个零两个星期呢，喺哈马斯射出嚟嘅火箭係千几二千回。而呢啲火箭第一。 千六啊。 第一是无定向浪射，是没有一个准确化的定点，而是射向这个住宅区。这种是一种恐怖袭击来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军事行动，因为你是针对平民。当然有人说喂以色列都截了九成啊，咁啊以色列人死得少啊，但好好笑呢个逻辑系，因为以色列拥有嗰个 Iron Dome 嗰个防空嘅系统呢，先至拦截咗九成嘅火箭。如果佢冇，即係话呢千几回嘅火箭全部都会落入以色列嘅住宅区。 係啊，你点佢好彩有三百几冚，唔知係边个国家制造呢害佢呢，打返转头啊。 係，咁所以呢呢样以色列人死得少，是因为以色列拥有那套防御的系统，而调转哈马斯这样射千六支火箭去住宅区，没有人谴责的、没有人会觉得他这样是一个恐怖袭击行为、但是反睇以色列，以色列他轰炸的，你信好不信好，他都说指出是一个哈马斯的总部啦、领袖的住宅啦、地道啦，甚至是怀疑武装分子处的地方啦，咁佢甚至呢係预先通知你疏散。个美联社记者嘅话嗰啲收晒电话㗎嘛。 咁人之以尽囉。 喂，攻击之前係通知你喎。 係喎。 我问一问哈马斯，你射嗰千六支火箭嘅时候有冇人通知台拉维夫啊、邻近嗰啲城镇啊，我啲火箭係射向边度啊，冇㗎嘛。咁所以嗱，我唔係话任何以色列文明啲就係叻啲，我只係想讲，如果你係要比较嘅哈马斯进行嘅一个恐怖袭击，而恐怖袭击係无差别嘅火箭射向住宅，只不过以色列成功拦截咗九成，所以以色列先死得人少，调转巴勒斯坦人死得人多，你唔可以用呢个理由去话以色列係唔对等，调转其实唔对等嘅是哈马斯，因为你而家射嘅弹药嘅数目咧，系远超过以色列嘅。 所以你睇而家啲美国啲咩主流媒体啊，系嘛？你睇佢就死啦。点解香港你有一班呢啲啊，真系买办式嘅呢啲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三十年代就恰你啲香港人咧，就系成日识赌马、饮下午茶、买股票，然后咧就扮晒战地记者咧，就翻到嚟咧话佢系阿拉法嘅。fans， 系嘛？然后咧就喺度 sell 嗰啲咩大江健三郎，咩鸡蛋与高墙啊！我永远站在鸡蛋嗰边啊！以色列系高墙咧？你有冇读历史啊？以色列几多人口？周围包围佢系几多人口？ 咪 咯？你只不过啊，佢啲武器犀利啲，咁佢点嘅武器？佢嗰阵时犹太人同埋阿拉伯人。是咪是二千几年前起跑线是一样。是咪 喂 犹太人都是坐骆驼的。 三博士去百里行朝圣都是骑骆驼，是辨认北斗星的。OK， 嗯， 喂，个起跑线啊，大家一样低。点解两千年之后嗰度嘅犹太人咁犀利嘅？啱唔啱啊？喂，你而家都系啊！哇，打呢个叫伏必泰，唔使惊，以色列已经全国九成几打晒，你都要指意以色列同你试针啊？啱唔啱啊？你有冇听到讲？喂，巴勒斯坦全国九成几人打晒科兴，有冇人咁讲？ 喂，以色列 有冇人咁样攞嚟做个 reference？ 如果仲要讲巴勒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系鸡蛋咧，呢啲系无知，因为净系讲翻赎罪日战争， 系啊， 净系讲叙利亚都二千架坦克碌过去戈兰高地。 哇，系、啊、 以色列得三百零架， 系 咁、啊、你话俾我听，边边系高鸡蛋，边边系高墙， 咪系咯 啊？ 你系从 仲唔计埃及嗰边？ 啊、你话跟住呢 ,1948 年即係前后呢啲呢，嗰条线褪去边呢度，又本来联合国又咁讲，以色列又唔遵守，咁点样样？喂大佬，你而家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啊够判咗啊，菲律宾出面嗰几个岛啊系菲律宾㗎啦。 嗯， 中国有冇遵守先？ 咪仲有哈马斯， 中国可以唔承认？ 我唔讲巴解啦，巴解。 点解以色列要承认每一个联合国嘅以巴领土决议案啊？又， 喂，我唔讲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讲哈马斯。哈马斯系恐怖组织。 唉， 你点会去同情一个恐怖组织？即系等于你唔会喺中国嘅逻辑之下，系嘛？依法治国，国家安全，你唔会当嗰啲疆独、藏独、台独啊？嗰啲系恐怖組織嚟噶嘛？ 當然啦， 你點會同情嗰啲恐怖組織咧？ 嚇、啊，至於話將阿拉法當做偶像嗰啲咧，你又唔記得咗1972年慕尼克世運會11名以色列運動員遭到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恐怖殘殺。 係啊，奧運會裏邊， 佢哋係發明劫機嘅始祖。OK， 佢係挟持運動員。 阿拉伯係恐怖主義之父， 嗰啲係非武裝人員，唔係以色列士兵警察。 阿拉伯 係啊，當時巴解係挟持咗呢啲以色列運動員。 哇！你 喺個奧運村裏邊 做偶像，哇！仲係人嚟嘅真係，我知道聯合國廢㗎啦，係咪？嗱，就嚟有一套電影上映，叫《特襲安全區》。 嗯， 是讲返1995年波斯尼亚， 嗯， 这个呢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天主教极端政府， 嗯， 去清剿那里的穆斯林， OK， 嗯， 那阵时联合国明明呢是有一个分部设在那处做安全区，成套电影呢你就睇下联合国的官僚之冇讲腐败，腐败就冇，因为冇讲到佢收钱。嗰种官僚之僵化无能，系咪？ 嗯， 就话我呢个安全区咧，就划咗咁多，就只能够里边嘅空间咧，就只能够咧系收容1-200人。结果咧有7-8000人喺出边咧，就一个都唔放。但系咧呢、這个米洛舍维奇嘅民兵已经喺后边追紧嚟，咁然后咧。呢、这个联合国嗰啲咁嘅军事官员就话：我哋根据我哋个 quota 只能够咧系收咁多，如果我哋再增加，嗯、我哋咧系就会陷于一个不利嘅环境。1995年之前嘅两年，史匹堡嘅舒特拉的名单已经全球上映。 嗯， 当时嘅舒特拉系冒死都会咧系开放自己嘅工厂，搏命收留犹太人。 嗯。 系咪？而嗰阵时呢个联合国驻波斯尼亚呢一个分部啊，系竟然咧系揸正嚟做，好似而家特区政府呢啲咁嘅官僚咁，系咁多就咁多。对住我，对唔住我唔可以放人入嚟。结果喺出边俾人残杀晒。啊！呢度自己特集安全区嘅奸角有两个， 嗯， 一个就系米洛舍维奇， 嗯， 呢、这个咧屠夫残杀穆斯林啊，呢一个咧白人同埋呢个。呢、 這个塞尔维亚总统 嘅种族主义者， 嗯， 第二个奸角就系联合国， 嗯， 啊，所以你睇呢啲，你睇完之后，喂，点解以色列唔信你联合国，藐视你联合国啊？ 系， 当然有一个原因啦，系咪啊？我话广告翻嚟再讲。 所以千祈不要被人偷換概念，講兩句這些大愛包容、村上春樹、雞蛋糕牆、這些手牽手唱兩隻歌感動到痛哭流涕。 不是，所以現在你看新聞， 魔鬼在事實的細節， 很多的新聞畫面在那寫緊或者是、拍出來，就是巴勒斯坦的平民的遭遇的而且確值得同情，但是千祈不要將他們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視為一談，因為巴部組織 今晚呢唔係話一面倒去支持以色列。 嗯， 我哋開頭呢打麻將，等住第一隻打一隻東風牌，即係佢定個風向，就係用中國嘅領土認知模式去驗證以巴紛爭啫。 係啊，用返中 國。我冇 中國標準嘛。 我冇話呢個係唯一嘅標準，但係你身為中國人，你係咪應該支持中國模式向國際輸出同推廣先？ 嗯， 啱唔啱？ 咁梗系啦，我哋而家喺国安法之下，我哋梗系要跟随呢、這 个做好 国安法呢种论述嘅精神去评论任何国际事件。 当然啦， 唔通我用西方标准啊？ 你有正确嘅史观啊嘛，啱唔啱啊？ 梗系啦， 更加不可能用西方左交嘅标准啦，系咪先？ 我用翻鸦片战争同南京条约嘅标准去引述翻落去以色列而家同巴勒斯坦嘅关系啫。 系啊， 即系等于你头先所讲， 不服可以内变。是咪香港而家连呢个言论自由都冇啊，不如听日光明顶即执啊即刻走人啊 ,ok? 梗係啦。 我而家讲緊中东唔系讲緊中国啊 ,ok? 嗯。 啱唔啱啊？ 冇错。喂，仲有啊，即係你提开电影，我有套由僆仔睇后来再重拍嘅特集安特比。 哦，直情啊好耐啦。 1976年。 1976年啊。 呢个巴解劫咗架法国嘅航机喺乌干达机场。 是啊。 当时又话要释放返佢哋啲恐怖分子。 是 啊。当时啊以色列总理啊拉宾系咪应该系。 是拉宾。 咁就派突击队4000公里 跟着。梅雅夫人之后。 去到呢个乌干达机场去救人。 是。 嗱当时呢就打死晒所有呢啲恐怖分子， 系啊，哇，英雄啊！ 就死咗，后来个总理内塔尼瓦胡嘅哥， 个哥系 个上教。 嗰阵时嘅荷里活电影咧，系有一个基本嘅是非观嘅，佢唔同今时今日嘅，明白？呢啲电影如果而家荷里活仲会拍咩？拍咗就算有人第二啲人拍咗，佢会俾你入围奥斯卡咩？啱唔啱啊？系嘛？佢個政治正確點解呢係一種毒素呢就係呢樹。啱唔啱 係呀，所以今晚。 而家冇人話以色列呢喺呢幾十年呢佢冇殘殺過平民。當然有啦。啱唔啱，但我哋又用中國認知嘅模式呀。1989年六四風波係令到中國呢係探索同埋呢冇咗六四呀。 后来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成功 了。是后来改革开放怎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嗯 ,ok? 嗯。 因为六四这件事是粉碎一场反革命的暴乱， 嗯。 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是一个探索同埋呢抵抗外部势力和平演变的里程碑 ,ok? 嗯。 啱啱啱。咁以色列来讲他为了捍卫他的生存权同埋呢是实现他那个叫做以色列梦，不是叫中国梦，你有中国梦啫，以色列都有以色列梦的嘛，是不是？ 嗯。 咁在个过程里面是产生一些很不幸的，我们不知道，就叫做一些 collateral damage。 冲突咯，或者。 是很令人遗憾，当然有很多细路仔，有些细路仔或者有些无辜。 但战争就无可避免 了。两边都有啦。咁鬼叫你伊朗嗰阵时亚马桑尼加呢个总理公开话要将以色列由地图上面抹走啊！ 嗯， 呢个咧系灭族啊 ，OK？ 嗯，同埋嗱，而家以色列咧都比加沙或者以往喺约旦河西岸咧嘅巴勒斯坦政府自治啦，已经系 俾咗你自治啦，即系等于中国政府23年俾咗你香港特区自治啦。 但系而家你巴勒斯坦 人之已尽啦，你仲喺度搞暴乱？ 是咪咁以色列止暴制乱。 你不断挑战我哋祖国嘅底线。 係囉。 係咪 有红线㗎嘛，以色列。 你23年啦 ,23 年俾真係俾着你呢个高度自治。 係呀，你唔应该踩以色列嘅红线㗎嘛。 係 咪先，你射火箭埋台啦维夫。 转就进赤。係咪当阿爺冇到。 嗯。 而家你直情呢就係哇千几口火箭呢係狂轰台。 仲有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你冇剩余权力㗎喎。 係呀。 系嘛？如果你搞巴毒啊， 自治啫嘛， 啱啊， 俾晒你啦，俾晒你有特首有剩啦， 你都冇剩余权力， 啊，真系好笑啦，系咪先啊？ 一国之下系嘛？ 好啦，呢、這个就唔好讲话，就系以色列里边国内有以色列科学家。以色列的女工程师、女科学家、女考古学家、女医疗学家、 女兵咯、啊，仲有、啊、 女兵条条正，身材个个劲。OK， 神奇女侠都是女兵嚟噶。 嗱，以西方女性主义的角度嚟睇，以色列在文明那边，在以色列通奸是不会咧，按照旧约圣经那种咧，用个石头揼死佢。以色列呢同性恋是同平权的、有同志大游行、不会呢是被人呢在个天棚那里逐件逐件拱落楼处决的、 当然 以色列的科技呢是名列前茅你今日打不打伏必泰都以以色列为一个 benchmark、okay? 不用 说 了这些 是不是事实是不是事实 这些就是事实 不是咯吧其他都用不用说唔使讲啦 ，shut up 啦，系咪？ 如果你仲系盲嗱，依、這个战争系不幸，但如果你单独净系支持巴勒斯坦，讲到以色列， 我冇话叫你支持边度啊，我应该讲事实，你话你自己讲点，系咪？ 咁我 open 噶，系嘛？你睇完之后，你一样话可以，我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唔紧要噶。你一样睇话六四之后，我继续支持嗰啲反革命暴徒，冇问题噶。系咪？ 你支持巴勒斯坦黑暴都得噶。 系嘅，你就唔好双重标准咯，系咪？好啦，听晚11点。 午夜12点。